北京平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话说这天在医院里，正在办理出院手续的病人杰森和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他们的吵闹声惊动了杰森的主治医师，主治医师就小声地问身边的护士： 嘿，你去看看那个小气的病人杰森，他又在抱怨什么？他不是马上就要出院了吗？ 听到大夫的话，护士拉下了口罩对医生说道： 大夫，杰森他倒是没说什么，他只是跟那些工作人员抱怨说他这回可真倒霉，这次又跟上次一样，药没吃完了病就好了，太浪费了。 单位大牛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脚不太舒服，老是疼。他老婆最近就打听了一方子，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用啤酒泡脚，一个星期时间就不疼了。打听到这方子之后呢，大牛的媳妇特高兴，赶紧给老公打了一电话，跟老公说了这事儿之后，就直奔超市买了半打啤酒回来，准备第二天啊开始给老公泡脚。可是第二天大牛媳妇晚上加班回家很晚，回家之后就发现厨房里有好几个空啤酒瓶，哎，他这媳妇还挺高兴。 哟，老公怎么着，自个儿泡上了是吧？效果怎么样啊？ 听老婆这话，这大牛先生一愣，然后赶紧解释：泡什么？你是不知道，你给我买泡脚用的这啤酒，我仔细一看，那是外国啤酒。我一琢磨着，这么贵的外国啤酒泡脚使了太可惜了，我就给内服了。我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在大学里头啊，大四的同学们呢都在忙着做简历找工作，这小何呢也不例外。今年大四的他呀，在自己的简历栏当中是这么写的： 鄙人曾经在全球著名跨国企业负责现金流管理。 应聘那天啊，人家负责招聘的专业人士就看到了小何起草的这份简历，半信半疑地问小何：这么说你以前在跨国公司干过，是真的吗？听了这话，小何一点不含糊地说道： 当然真的啦，我大三升大四那暑假整整仨月呢，我一直都在麦当劳前台干。 我说在美国一个公园里头，草坪上插着这么一块牌子，上头呢写着一行英文字： 严禁践踏草坪，违者罚款$1。 这公园里头有一位常客发现了这个牌子之后呢，他就想起来以前这牌子上的内容啊和现在这牌子有点变化，于是他就找到了这家公园的一位服务员，问这服务员： 服务员，为什么你们牌子上写的罚款数额降低了呢？原来我看见你们牌子上写的践踏草坪要罚款$5，为什么现在只要$1了？ 服务员回答道： 是这样的，先生，为了增加收入，我们不得不降低罚款，因为$5踩一次太贵了，至今为止没多少人愿意踩。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这天吃饭的时候，丈夫很生气地对太太说道：“ 哎，我说你做这肉丸子大小差距怎么这么大啊？昨儿不挺大的，今儿怎么这么小啊？” 听丈夫的话，太太很不高兴：“这怪谁啊？这都怪你！人家天天做饭做得好好的，谁让你提要求说每天都要换个样的？” 话说 Lisa 太太和她的一个女伴这天来到了一家他们俩从来没去过的美容院，两个人都想做做头发。 Lisa 太太坐下之后一边洗头一边跟理发师聊起天来。 理发师先生，你最近有没有听说咱们这附近有谁家离婚了？ 不太太，我没听说过。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最近咱们这片有谁有外遇了？ 这我也没听说过太太。 我的理发师先生，难道你在这工作就一点闲言碎语都没听说过吗？ 是的太太，我在这儿什么都没听说。 听到理发师的话， Lisa 非常不高兴地回头对她的女伴说道： 亲爱的，我想我们还是换家美容院吧，这家美容院一定有问题，我敢肯定这个地方又没多少人来过。 嘘，严肃点，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而最近在城里工作的小刘啊，回了老家一趟，在经过镇上的集市的时候呢，小刘突然被一卖菜的女人给叫住了。经过一番这女人的自我介绍之后，小刘才恍然大悟，原来他面前这个五大三粗的女的就是他小学的同学阿琴。20多年没见了，他竟然还能记得小刘，小刘是感慨万千的。 阿琴呐，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能记得我。 听到小刘的话，阿琴回答道： 我咋记不得你呢，大兄弟？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你同桌嘛。有一回你看我不注意，你给我书包里放一只癞蛤蟆，当时我就吓哭了。从以后啊，每次我一见癞蛤蟆，我就想起你来了。 等熄灭。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昨天已越来越遥远。 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住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DJ 乔装改扮， 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这天，单位刚刚吃完午饭，大家伙儿陆陆续续回到了办公室，刚坐稳没一会儿，那小陈啊就风风火火的冲进了大伙儿办公室。 哎，诸位都吃完中午饭了是吧？哪位同事高风亮节牺牲一下自己的休息时间陪我的三环任务练练车去，我先谢谢各位了。 听小陈的话，小赵先笑着回答道：“陪你练车我哪敢呢，我不去。”小罗赶紧也接了句话：“ 你才刚学会开车几天呢，我不去。” 看到大伙这副模样，这小陈啊摸着后脑勺嘟囔一句：“ 这样那得，我也不为难你们了，你们啊都抱一抱。你们刚才中午饭吃的都是什么菜啊？”“ 我吃糖醋鱼。”“ 什么菜？红烧排骨，我中午刚吃的。”“ 我吃的番茄牛肉。”最后轮到小李说了，这坐在办公室最里头的一直沉默寡言的小李啊抿着嘴说道：“ 我中午吃的是醋溜土豆丝。” 听了这话，小陈非常高兴：“ 哎，小李就是你了，你中午吃不是就是醋溜土豆丝吗？你跟我走，吐了咱不可惜是吧。”在前一天的一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离天黑还早，单位同事小红呢就和自个儿老公手挽手的漫步上街逛街去了。这个季节啊，他们走在那花砖路上，绿树成荫，而且天气不是特别热，非常的舒服。走着走着，突然间小红就看见有一老大爷从这便道上迎着他面就走过来了，手里的竹竿还不停地敲着花砖路。这小红马上就明白过来了，来的这位肯定是位盲人。就在这个时候啊，小红随便往边上这么一看，他就发现老大爷往他们走过来的这条路上有一棵树，树底下放着把椅子，眼瞧着这位老大爷就要撞到那把椅子了，小红是眼疾手快，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树底下就把椅子挪开了。老公看见小红这动作之后也心领神会的冲着小红乐了一下，小红当然非常高兴了，因为自个儿做了好事嘛。眼瞧着大爷从这棵树底下走过去就没有任何的障碍，小红和她老公看到这一幕心里也就放心了，他们打算继续逛街。可就在这个时候，这老大爷突然转了身向他们这边又走了几步，然后自言自语的嘟囔道：“ 是谁呀这是啊，说我刚回家喝口水的功夫放树底下椅子怎么叫人偷了，这是谁干的这是。”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玛利亚太太的儿子是印第安纳州州立大学的一学生，第二年呢，他在大学里开始主修心理学专业。没过几个星期啊，他就打电话给他妈妈。 妈妈你好吗？最近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我找到了如何在大学里生存下去的答案。最重要的并不是分数，而是具备要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的一种素质。妈妈，我很幸运，我已经有了一次这种奇妙的经历了。 听了这话，玛利亚太太一头雾水。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妈妈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想通过心理学的方式告诉您，妈妈，我这学期数学没及格。 话说这天是周末，这大周呢跟他老婆在家里头闲来无事，就开始玩五子棋。这夫妻二人呢一共玩了三局，结果老婆输了，老婆有点不高兴。 以前咱们俩玩五子棋，我可是赢多输少，今儿你怎么连赢我三局啊？说。 听老婆的话之后，这大周赶紧解释，没有没有，天地良心，我从来没客气让过你，今天我老赢，你知道因为什么吗？因为今天电视里没球赛。 嘘，严肃点，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这么一位生物学家啊，这天非常高兴地对自己的太太说道： 亲爱的，你知道吗？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件特别的礼物，我会在今年你生日那天送给你。 这太好了，亲爱的，那件礼物到底是什么呢？ 生物学家回答道： 亲爱的，我要送给你的礼物就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病毒的变种。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下沉的瞬间，你的身影温暖我的眼睛，在断裂的边缘，你的双手带我脱离困境。 我知道快乐真的不容易，我知道彼岸的距离就像是跋涉千里，终会遇见你。Yeah, 我不再有耐心，继续着没有结尾的旅行。只想躺在你怀里，享受音乐和爱情的魔力。 Yeah.